蝶恋花，答李淑一，1957年9月1日。我是骄阳君师柳，杨柳青杨直上重霄九。问询吴刚何所有，吴刚捧出桂花酒。寂寞嫦娥舒广袖，万里长空妾为忠魂舞。忽报人间曾伏虎，泪飞顿作倾盆雨。